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上升四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 曾杰旅程下降一位。 你带给他想要的旅程灵感也因他而变得缤纷。也许你依然不太沉稳，但足以装点今后人生许多故事，待虚后完整，我还固守着每一次拥吻。 Top 3。 关玉坤千分之一上升两位。罗旭阳陀螺保持不变。 Top 1。 刘倩彤梨花炭摘得冠军。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3，这里依然是每天晚上都会在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和大家见面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晚上好，我是杨帅。 是的，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呢，挑战新歌声依然有好听的音乐要奉献给大家，而且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的一些原创的翻唱的，对，一些优质的作品。那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栏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你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发现，找到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是，今天也看到很多新老朋友都已经来到了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同时要提醒您，你也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是的，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的跟我们实时互动。先来点一波名哈，漫步樱花雨、春秋大幕、木易阳、小船漂泊以及老朋友清新 boy 都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好听的翻唱歌曲。 是， 哎，提到翻唱哈，你觉得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首翻唱比原唱还好听的歌是哪一首？ 我印象当中最好听的一首翻唱作品应该是王菲在春晚上演唱的那首《传奇》， 这个真的是 还一度以为她就是原唱。 对，曾经你会想象到一个人把一个歌手都带火吗？ 对， 就是一个歌手带火另一个歌手，就是因为翻唱了他的一首歌。 通过王菲在春晚上演唱这首《传奇》，我们知道哎，原来还有一个李健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可能以前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啊。 是秋裤男神登上了歌手舞台之后，又释放了段子手的特质，让大家更加的喜欢他了。 是， 包括还有很多翻唱好听到你在了解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惊讶说难道他不是原唱吗？ 难道他不是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原唱啊。就 对，很多 一首老歌叫做再回首， 我很喜欢那首歌， 都以为说他是姜育恒唱的。 那是谁？ 他是苏芮唱的。 苏芮还会唱这种特别伤感的歌曲。 对，所以其实你还真的是会哎仔细思考一下，说原来这种对翻唱比原唱还要红得多的歌曲、啊、 讲到苏芮，我还想到一首歌，也是别人翻唱苏芮的歌，邓紫棋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是否 啊，这个也是 对， 是否哈， 对， 还有比如说像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会觉得说立马 迪克牛仔， 不，他是黄仲坤演唱的。 黄仲坤， 对，今天就是翻出来很多好听的翻唱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包括像林宥嘉之前翻唱过萧煌奇的那一首 你是我的眼， 对，这真的是大街小巷传唱度极高、 嗯、 所以对这些原唱的歌手来讲，说能够有人翻唱再把他们的曲目唱红，其实我觉得内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也不一定。 我没唱红，但是你唱红了。 所以说我明明十年前就发行了这首歌，为什么能十年之后才听到它？ 对啊，可能对于原唱歌手来讲，就是有这么一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情在里面。 是，对， 但是对于喜欢民谣的人来说，理想三旬算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歌曲了，绝 对 不会陌生。 是， 你会觉得说这首歌曲是谁唱的？ 我知道这首歌谁唱的 啊？对，谁唱的？ 是陈鸿宇。 对，但是我们可能突然提到《理想三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跟他对接起来的一个名字是谢春花。 谢春花， 对，最近也非常的火，在全国各地举办自己的 民谣歌手 民谣巡演。 对， 但其实他是翻唱自陈鸿宇的这首《理想三旬》。 嗯， 而陈鸿宇的这首歌，他来自的专辑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做《浓烟下的诗歌电台》。 对，这首歌的歌词里就有一句歌词叫做“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其实就是他这张专辑的名字。 嗯，很多人就会被这些微妙的字眼所触动啊，包括陈鸿宇的嗓音也非常的适合演唱这一首歌，能够唱出这种慵懒的味道。 是，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音乐平台推出了一个叫做音乐好朋友的节目，就是把一些网络上大家翻唱的最热的歌手跟最热的歌曲都加入进来。 嗯， 包括第一期他们就请到了陈鸿宇来翻唱谢春花的代表佳作，叫做茶伴酒， 就是互相翻唱吗？ 对，其实还能传出一些不一样 的火花 来。 对，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谢春花翻唱陈鸿宇的这一首《理想三旬》，就是我们想介绍给大家。 是我暮色苍白，就连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野比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一股倦的情怀，它碎成年代。 不是《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因为使用了电吉他的编曲，所以感觉有点摇滚的味道在。 原唱就是一把简单的吉他配上陈鸿宇非常低沉的嗓音，而到这儿改成了摇滚版，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对，这是谢春花翻唱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寂寂无名的怀，靠去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飘落是成长必经的路牌，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一行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眼时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已无需释怀。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这里是给广大热爱唱歌热爱音乐的青年朋友们搭建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在这里呢，只要你喜欢唱歌，想要把自己的音乐生活分享给大家，就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欢迎大家， 是的，发送你自己演唱的一段视频，再加上简单的个人介绍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at 163.com， 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说不定下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 是 来一起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 的分享。 没错， 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音乐的是三位来自唱吧的唱吧红人，他们的视频作品。同样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今天的话题也是好听的翻唱歌曲。第一首安东尼，老朋友了，他翻唱的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郭旭的一首 不 找 了。 哎呀，这首歌真的写的你就是一种口是心非的感觉。 我有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开车，然后听到了我们青年广播在放这首不找了， 是吗？ 然后我让我 谁偷了我的歌单， 然后让副驾驶的朋友说，哎，用那个听歌识曲识一下，这首歌挺好听的。 对， 然后他就没理我，然后我看他在拿手机，我就知道他在找。然后过了三秒，他说不找了。我说为什么不找了？他说这首歌就叫不找了，冷不冷？ 冷，好冷啊！在直播间很热，但你讲完这个确实 这是实话，这是真实的场景。 不过确实是，就是乍一听这首歌的人会觉得非常容易被他的那种沙哑的声音，还有歌曲中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欲拒还迎的感觉所吸引到。 不找了，不找了。 对，现在告诉你，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不找了。 对， 而今天的翻唱作品是来自唱吧红人安东尼带来过去的翻唱作品不找了。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去去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不找了，找不到的，你还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别再自找折磨。不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的总会来的，别找了。 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曲？不用听歌识曲，我们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找 了。不找了，别找了，就叫不找了。 好有默契啊，今天。是，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一定我要存下来的歌曲， 必须的。 对，就想要反复听他歌中的那个情绪，而且必须摸着良心的说哈，确实是安东尼的这个翻唱其实跟郭旭的声音很像， 很像， 他们俩传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和气质也很像。其实歌曲当中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词就是不找了，找不到了，我还想些什么。但是就是 但其实、尽管歌名叫不找了，但是字里行间透出来的 我 一定要找到你。 对，我还期待，我还有这样美好的期待。 对 对，在歌曲当中抒发我们都市人很多的求而不得的一种心态在哈， 是一种非常委屈却又说不得不这么做的一种感觉啊。 对，所以能够听到想要把它 mark 下来的一定都是很多无法如意的人，感同身受。 比如我 刚刚已经迅速的让副驾的人帮你找出来了这首歌曲、 对， 是，如果你也喜欢您的安东尼的翻唱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扣一波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位唱吧红人哪一位的支持率要更高一些， 是， 可能他们就会出现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做现场的互动交流。 嗯，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真的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唱吧，它被翻唱过太多次了， 但是 这首歌原唱是谁？李宗盛，对不对？我觉得李宗盛的歌有个特点，就是很难唱， 你很难卡到那个点， 就总感觉他的节奏是在两个音之间， 对，他的那个气口你很难把握，你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该进啊。 对， 这其实是1993年创作的一首作品了， 算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 对，最早的时候是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和李宗盛共同演唱的， 是 后来因为翻唱的版本实在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在这里一一赘述。 对， 不过李宗盛和周华健都单独演绎过这首歌曲， 没错， 而且单独唱也合适，合唱也合适的歌曲，这首《真心英雄》非常的重要。 嗯， 而且很多到了年底的时候，很多的公司的年会啊， 年会必唱的歌曲，这算是一首。 是，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车窗摇上来，收音机的声音稍微拧大一点，一起跟着合唱这一首《真心英雄》，来自唱吧红人的翻唱。这首这位朋友叫做 Mr. 先生，来听听他演唱的《真心英雄》翻唱。 啊，武汉的抗战英雄和南海的战斗英雄，送给你们。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这个眼神？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男人人间处处都有爱的隐处，用我们的歌换来谁的心的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我们唱吧红人 Mr. 先生的一首翻唱作品《真心英雄》，拿着红麦克风特啊 金色的麦克 风， 特别有感觉。 是，人家是专业话筒，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已经用 APP 唱歌的朋友配置特别的专业， 就不像我们都拿着一个这个耳机的麦克风在那唱，他们都有专业的设备。 是，有专业设备，而且会在专业的房间，很注重自己的背景还有包装哈。 没错， 因为你说不定哪一首唱火了，就会被大家转载，然后在这个网络上掀起一番热潮来。 没错， 嗯，在这个翻唱的作品当中，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首《真心英雄》的话， 扣一波耶， 扣一波二来看看安东尼的不找了和 Mr 先生的《真心英雄》，你更喜欢哪一个？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好听的翻唱歌曲，大家也可以发送自己觉得说，哎，翻唱比原唱好听的多的歌曲，或者说你知道了这首歌曲之后才惊讶说，原来这首歌原唱不是他。对，都可以拿来跟我们分享啊。 没错， 嗯，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唱吧红人的作品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意思， 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做南庸，是来自吴克群填词谱曲并且原唱的一首歌。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唱吧红人于思胖演唱的这样一个版本，这首歌收录在吴克群的专辑《将军令》当中。听过《将军令》这首歌，好像但没有在这张专辑里听到过这首歌。可能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 对,、 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但是今天是另外一首歌啊。 嗯，对，因为它其实是源自一个爱情电影，大家都很了解的《我的野蛮女友》。 没错，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里面的男主角真的对女主角言听计从， 就一种是庸人的感觉啊。 是，所以他就把这样的经验带到了他的歌曲当中，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我觉得男同学可能对此不太认同，但女同学们都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吧。 是吗？ 着趴着我 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梦，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急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 这样的嗓音来诠释一首男佣，是不是感觉从来都没有听过？ 女生听到歌词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男友给你来一打， 就要这样的来一打，然后周一排到周天，剩下的下个礼拜再换着用。但这样的嗓音特别适合哈，就是有一点凶凶的感觉，很像野蛮女友的，你给我拍下的感觉。其实这个嗓音我觉得可能诠释的比较像或者标志性的是吴莫愁。 吴莫愁，我很喜欢他的歌。 对，就会用一种略带沙哑的，就很有感觉。在干嘛、 啊、是我在唱。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有哪些好听的翻唱歌曲。刚刚有冰冰跟我们互动，他说哎，你们知道吗，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任贤齐唱的，并不是。你知道原唱是谁吗？ 是谁？我刚有点懵。 阿牛。 阿牛， 嗯， 哎，他们俩傻傻分不清楚了。 但因为任贤齐在春晚上唱过《对面的女孩看过了》， 嗯， 所以唱火了，大家都会觉得这首歌的原唱是他。 原来是阿牛， 对，原来是阿牛。也希望更多朋友跟我们互动起来，好听的翻唱歌曲，以及刚刚的这一首《男佣》，来自于姿胖啊，一点都不胖，可爱的小姑娘。 是。 现在会感觉说，哎，这种打扮的很可爱的小姑娘，一开口让你觉得。怎么跟外形这么的不搭、啊、 就以前还会觉得说发出这种嗓音的女生或多或少可能打扮或者造型会有点偏中性、 嗯、 但是根据来过我们节目的很多嘉宾，包括今天这位唱吧红人的这样一个经验，就会觉得原来那种很甜很可爱或者甚至在平常说话很嗲的那种女生唱起歌来也可以是这种偏烟酒嗓的感觉。 哎，唱歌起来他们有另外的一种人格要爆发出来了，其实可以刮目相看一下。 对， 那于思胖呢，如果大家喜欢他也可以扣一波三哈。 嗯， 可以看出清新 boy 是狂喜欢真心英雄，扣了很大的一波二在我们的， 可能是他那个年代的歌。 哎，活力982，他有黑你啊，要帅有黑你。是一二三，一是安东尼的不找了，二是 Mr. 先生的真心英雄，三是鱼刺胖的男佣，喜欢哪一个你就扣相应的数字，可能他们就会出现在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要给大家送上一是 MV 的作品，当然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翻唱歌曲。 对， 翻唱到原唱都认不出来， 原唱是王菲。 对，所以说这是一首原唱和翻唱都很经典的歌曲。 对， 我们今天的翻唱作品是来自方大同的红豆。 离开都有时候，没有 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们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能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分开的第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要推荐给大家的有故事的歌被翻唱过无数次，而他每一次翻唱呢，其实都有一个契机呢，就是这一系列的电影又有新的上映了。 是 大话西游系列， 就是莫文蔚的一生所爱。 是最早的时候是卢冠廷作曲并演唱的， 是 后来因为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选了这首歌做片尾曲，所以每当大话系列有了一部更新的，他们就会选一波新的人来唱。莫文蔚演唱过，舒淇演唱过， 舒淇在今年年初的那部电影里也演唱过这个版本。 对，一生所爱，包括很多人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有不同版本的翻唱。但其实这个一生所爱最近在莫文蔚她在综艺节目上也重新翻唱过一次，而这首歌曲背后也真的是故事满满。 对，这首歌曲呢，因为是翻唱，所以是重新编曲，曲子中加入了很多弦乐器的演奏，因此伴奏感觉有一点杂，不够安静。但是因为伴奏原因，整首歌也感觉不到那种原唱的那种一丝丝悲凉的感觉，反而是全新的感觉。 是卢冠廷的那一首真的唱着人感觉很飘渺的，因为这首歌本来讲的就是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所以既无奈又哀伤，有一种相思刻骨之情。不过莫文蔚这次重新编曲了之后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而且或许也可能是因为20年之后再唱这一首歌对自己来说也意义重大，心情非常的激动。 自莫文蔚翻唱的一首《一生所爱》。其实莫文蔚演唱这首歌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因为首先莫文蔚她其实也在这个《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里有精彩的演出，在里面扮演了白骨精这样一个角色，和里面的主角至尊宝之间还有一段爱恨纠葛。首先这第一层意思啊，我觉得第二层呢，就是这首歌已经是20年前的作品了，在20年之后再来唱这首歌，我觉得对莫文蔚来说也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心情无疑是很激动的。所以我们听的原唱卢冠廷的版本会是不是有一点比较 伤感， 但是到莫文蔚这儿呢就有一点激情的感觉。 嗯，也算是一种很奇妙的转换哈，毕竟电影当中有自己20年的回忆。 对， 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翻唱歌曲，也希望有一路音乐的陪伴，您的路上可以更加的顺畅，心情更好。今天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了，在下一周呢，我们依然是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 是的， 每天下午18点我们都在北京青年广播和您相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善始善终的还是用谢春花的一首歌曲作为结尾，我从崖边跌落，民谣女歌手的一首代表作品。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接下来您要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我从崖边跌落，为何？